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，演播文天。 在香港的一家酒店里，科曼公司和陈总正在进行最后的谈判。他们刚见面时的客套寒暄已经过去了，实际上现在会议室里的气氛几乎可以用一个僵字来形容。陈总沉默了一会儿，觉得再不说话就是不礼貌了，才淡淡地说， 蔡先生刚才说你们这边又有些新情况，有些新东西要提一下，那不妨请蔡先生说说看，我先听一下。 托尼拿起桌上的玻璃杯，喝了一口里面的冰水，咽了下去。余威从侧面可以清晰地看见托尼突出的喉结先是提了起来，又落了下去。余威好像都听到了这口水落进托尼肚子里的声音。他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记事本，不敢去看对面的陈总他们，他相信陈总他们一定也看到了托尼的喉结运动，如果目光对视，很可能都会禁不住笑出来。托尼开始说话了， 好，我把这边的想法和陈总讲一下，双方的诚意都是不用说的了，双方的重视也不用说的了，我老板也很重视，要求我一定把科曼公司的诚意向陈总转达到。 别说陈总会不耐烦，连余威都听得有些不耐烦了。他忽然想起了周星驰的《大话西游》里面那个唠叨没完的唐僧。托尼似乎根本就没有在意对方的反应，他接着说， 总部也做了很大的努力，我们也把合志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一再和总部讲了，但是科曼毕竟是一家全球化的大公司，有他一直的做法，总部已经批准了我们申请的优惠折扣，这个合同的价格是没得变的了，但是这个付款总部是要求在我们把软件给你们之后，你们一次就都付过来，还有以后每年的服务费用不可以打折的，以前余威和你们讲的时候可能讲过可以打折，那是他自己搞错的了。 余威更不敢抬头看陈总了，但他可以想象出陈总听了以后的样子。托尼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而且这两条也不能一下子都说出来呀，要先只说一条，另一条要等陈总提出他们一方的要求时再掏出来吗？陈总听完托尼的话，把手中的笔放在了翻开的记事本上，胳膊离开了桌子，身体往后仰，靠在了椅背上。他显然压了压自己的情绪，尽可能客气地对托尼说， 蔡先生，余威对我讲的，我都理解成是你们科曼公司对我讲的。我在北京的时候，你们对我讲的，我都不会再和你们谈，你们已经谈定了。我来香港，是想听我们提的那几条，你们说还在考虑的，最后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托尼的嗓子好像更干了，他硬着头皮说， 陈总，请你理解一下我们，我们一直在很努力，总部也尽了全力。 陈总把双手放到脑后，拖着脑袋，言语中简直带有些轻蔑了。 蔡先生，我已经讲过了，项目的预算是一次审批，分不到位的。我还没拿到全部的钱，怎么可能一笔付给你呢？我们的项目经费是一次性的，以后每年的服务费用，我们只好从自己日常的管理费用里面出，经费有限，所以你们必须把服务费打折，否则我们接受不了。这些呀，是已经谈定的事了。如果你们当初不答应这些，我根本就不会来香港的。你刚才说申请的优惠折扣总部已经批了，你要讲清楚，你们申请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求的，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数？如果不是，你们总部批不批，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啊。 托尼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掐着脖子，他的声音像是被挤出来的一样。 总部批准了170万美元，科曼以前从来没有给过这么大的折扣。 陈总真火了，他上身朝桌子压过来，冲着托尼说： 170万，170万我就和 ICE 签了，我干嘛大老远跑到香港来啊？ 托尼反而镇定下来了，之前他一直不知道陈总究竟会如何反应，是他脑子里对陈总将如何反应的各种猜测把他自己吓得够呛。现在好了，不用猜了，原来陈总是这样反应的。托尼按照和余威事先商量好的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，他把桌上放着的签字笔拿起来插到西装里面左侧的内兜里，双手缓缓地把摊在桌上的记事本合了起来，对仍然盯着自己的陈总说：陈总啊，我完全理解，双方都非常想合作，这个项目对我们都很重要，肯定还有很多细节要谈的。我看这样吧，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，陈总今天很辛苦了，先休息，我们明天上午或者下午再谈也可以吗？陈总笑了，扭过头分别向两侧坐着的人看了一眼，说：怎么样，不出我所料吧？旁边的老吴和黄生都赶紧欠着身子，也都陪着笑了起来。陈总根本就不看托尼，而是看着余威，两眼放光一般地说： 小鱼呀，我们估计到了这种情况，双方都希望合作，我们在北京也谈得不错，所以我这次来香港也是有诚意的，但看起来你们总部的确对我们对中国市场还不太了解，可能也不太重视，对你们这些在一线做项目的支持力度也不够，这次可能只能是个遗憾了，我看明天也不必再谈了，我争取一早就回去。等一下我给赵平凡打个电话，让他和徐董事长说一下。如果明天我赶不及，他就请徐董事长见一下 ICE 公司的人，把合作的事定下来。 说完，陈总把笔插在记事本里专门放笔的小袋子里，用更悠闲自得的姿态把记事本合上，往左边推了一下，示意左边的黄生替他把记事本收好，然后站了起来。会议室里的空气好像完全凝固住了，托尼呆呆地坐在椅子里，好像他刚才举起来的杀手锏掉下来砸在了自己的头上。他左边的助理张着嘴不知所措，倒是余威最先反应过来，他跳起来绕着长长的桌子快步走向门口去拦住陈总。余威走到陈总面前，横在他和会议室的大门中间，陈总正好伸出手来要和余威告别，余威双手抓住陈总的右手，又摇又晃， 把陈总抬起的手又拉回到自然下垂的位置，嘴里拖着长音说：陈总，陈总啊，别呀、啊，都可以谈，都可以谈嘛，大老远来香港一趟，总不能空手而归啊。 余威最后这句话刚一出口，他就后悔了。果然，陈总甩开余威的两只手，正色说道：怎么是空手吗？我很有收获吗？我总算认识了一家公司，我总算拿定了一个主意。 托尼也已经反应了过来，他站起身，但没有走过来，而是原地站在桌旁说：陈总，不要生气，都还可以谈，我们是非常愿意谈的，我们是一定要谈成的呀。 余威简直是推着嗓子把陈总又送回到了刚才的座位旁边，但陈总坚持不坐下，而是双手撑着桌面对托尼说： 说说吧，怎么谈？ 托尼忙不迭地说： 好好谈，好好谈，这样，我们现在马上给公司总部打电话，请他们批准。 陈总抬起左手看了一眼表，嘲讽地说：现在美国几点呀？你们老板起来了吗？ 托尼的脸红了，嘴上嘟囔着： 找得到的，找得到的。 陈总这才坐下了。 托尼和余威前后脚走了出来，那个助理也战战兢兢地跟着。托尼转头对他吼着： 你出来干什么？回去照顾客人。 助理又战战兢兢地缩了回去。走出很远，托尼确信没人再能听到他们的谈话，便转过身来，左手插着腰，右手摊出来，冲着余威嚷道： 我就说过不要搞小动作嘛，人家翻了脸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总部都批了吗？直接答应他们，把合同签了吗？ 余威强压住心里的怒气，脸上堆着笑，解释说： 托尼啊，是你首先问我可不可以试一下把价格抬高一些的，他们已经把和 SE 签合同的事推了，没有退路了，咱们当然可以试试看。陈总来了香港就一定要签了合同才回去，咱们主动啊，他拖不起的。 托尼不耐烦地摆着手：不要再玩了，不能再冒风险了，马上答应他们签合同。 余威有点急了：托尼，要么刚才一见面就签合同，开开心心的，既然现在已经不愉快了，就应该坚持一下，看谁能沉得住气。 我告诉你，陈总没有退路的，他不可能回去找 SE 的，他怕丢面子，而且 SE 的红军要是知道了这些，也会抬高价格，陈总心里肯定明白。 托尼已经不能正常的思考了，他斜着眼睛瞥着余威说： 你这么有把握，刚才为什么要拦住他呀？让他走好了。 余威真是感到哭笑不得，他长出了一口气说： 托尼，刚才他走了就彻底翻脸了，他一定会去和 SE 签的，不管 SE 抬高多少价格。 这样，咱们现在就进去，就说大老板正在飞机上，从波士顿飞洛杉矶什么的联系不到，但咱们这次保证不会再出问题，明天一早签合同。到了明天早上，咱们就说都批准了，只是以后每年的服务费用不能打折，大的都答应他们，但留这个便宜在咱们手里，陈总没办法，也只能同意，给自己一个台阶下，咱们总算也不白折腾这一下。 托尼摇着头，已经抬腿往会议室走，嘴上说着： 不要再玩了，我可不敢再相信你了，都是些馊主意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进去就全部答应他们，赶快签合同就好。 余威的脑袋嗡嗡的，他真想把前面走着的托尼一脚踹飞，又怕弄坏了自己的 Brooks Brothers 高级皮鞋。他把脖子上勒着的领带松了松， 跟在后面。到了会议室的门口，余威没有像平时那样抢上一步替托尼开门，托尼也根本顾不上这些，他径直推开门，在门打开的一刹那，他满脸立刻堆上了一层厚厚的笑容。余威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如何从会议室回到酒店楼上自己的房间的，他也记不起来刚才是如何签的合同，如何与陈总他们热情告别，更不愿意再去想分手时托尼的那副嘴脸。他一进房间就把自己几乎扒了个精光，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那10000多块钱的行头扔得房间里到处都是，身上就剩一条 CK 牌的内裤了。他仰面躺在硕大的床上，两臂张开，两条腿的膝盖以下在床沿外面耷拉着，就像一个下面被截短的大字。他从来没这么窝囊过，而此刻恰恰原本应该是他最风光最得意的时候。做得多么精彩漂亮的一个项目，没想到本应该是最高潮的尾声，却是如此的失败和狼狈。余威感觉浑身火辣辣的，尤其是脸上，好像刚被人狠狠地扇了两个耳光。他想，右边的一下是陈总扇的，左边的一下是那个托尼扇的。忽然房间里有什么声音，开始时很微弱，但越来越大了起来。余威回过神来，他听出是手机响了，他滑到地毯上分辨着声音的来源，因为他已经记不起来刚才把手机塞在哪件衣服的兜里，又把衣服扔在哪儿了。他爬向门口，忽然发现在松软的地毯上爬行原来是这么舒服，他真想这样一直爬下去。到了门边，他抓过地毯上的西装上衣，从里面翻出叫声越来越大的手机，看了一眼来电号码，按了接听键。喂，是我。 老余，我老范呢，忙着呢，是不是正请勿打扰呢？啊， 余威坐在地毯上靠着墙壁，没好气儿地说：“ 扯淡，刚回房间，陈总他们刚走， 签了吧。”他肯定没问题的，恭喜恭喜啊，我给你庆祝庆祝啊。 余威硬邦邦地说， 没什么好庆祝的，你在哪儿？ 我在大堂啊，就在楼下，这会儿还早，出去转转吧。 余威想起来了，他几乎把和老范的约定忘得是一干二净。这个老范就是泛舟系统集成公司的老板范宇宙，主要经销 UNIX 系统的服务器，和余威在核制项目上一直合作，今天也从北京飞来香港了，说好晚上聚聚的。余威一边撑着站起身来，一边回答： 哦，真忘了，晕头转向的，你等我一会儿吧，我这就下来。 余威便穿上一身休闲舒适的衣服，坐电梯下了楼。出了电梯，他往大堂看去。大堂里虽不能说是熙熙攘攘，可也有不少人。但余威仍然一眼就看到了范宇宙，他和大堂里的所有东西都太不协调了。大堂里有四根又高又粗的圆柱，都是黑底白纹的大理石表面，很是气派。圆柱靠近地面的部分是一圈底座，范宇宙就靠在最远处那根圆柱的底座上。他个子不高，但很壮实，上身的宽度和胸背的厚度简直相差无几。大大的脑袋，短粗的脖子，剃着方方正正的平头，活像一个刚被锻打的敦敦实实的钢钉。 范宇宙穿着一件宽大的套头衫，下摆垂在裤子外面，显得上身很长，腿很短，下面穿着皱皱巴巴的宽大裤子，脚上是一双凉鞋。他双手背在身后，靠在柱子上，左脚撑在地上，右腿向后弯起来，右脚底儿蹬在柱子上，大脑袋转着，眼睛扫着大堂里过往的人。因为过往的人也都不由自主的要多看他几眼。余威心里暗笑，这个老范门童居然放他这样的进来了。余威走到范宇宙前面不远，范宇宙也看见了余威，便离开柱子迎了过来。范宇宙笑着先开了口， 老余啊，这地方我待着不自在，咱俩先出去上了车再说去哪儿吧，走。 余威答应着，把胳膊搭在范宇宙的肩膀上向外走去。他忽然感觉到旁边的人都在看着他俩，猛地意识到两个男的这么亲密的确有些扎眼，便把胳膊收了回来，和范宇宙也稍微拉开了一些距离。范宇宙好像根本就没有察觉到余威的这些举动。 听众朋友，王强成名作《职场商战三部曲》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文天，录音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，演播文天。 余威和范宇宙一起出了酒店，上了的士，范宇宙赶紧问：“ 哎，去哪儿啊？九龙？” 余威懒洋洋地说：“ 懒得折腾，还得过隧道。就在港岛这边吧。” 范宇宙马上告诉司机：“ 哎，去铜锣湾。” 车子动了，范宇宙看着余威说：“ 怎么样，累坏了吧？这么大的合同，再累也值啊！哎，单子多大？” 余威更加感觉浑身像散了架一样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 不大，150万美元。” 范宇宙愣了一下：“ 不是说应该能到170万美元吗？” 又马上接着说：“ 哦，这也已经够大的了，都超过1200万人民币了。不错不错。” 余威一听就来了气：“ 哼，要依着我，本来能签得更大。” 但他又停住了，他不想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讲给范宇宙听。本来计划好的在最后时刻摊牌，逼陈总让步，结果托尼却在和陈总的心理战中一败涂地，什么便宜都没有赚到，回过头来反而把余威说得狗血淋头，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，还是不说为好。范宇宙呢，也不再问了，他话题一转：“ 我说，看你累得够呛，找个地方给你捏捏吧。” 车子开到铜锣湾，在一条挂满霓虹灯的巷子中间停了下来。范宇宙付了车费，和余威走进一家康乐中心。一个女人迎上前来招呼，范宇宙对余威建议：“ 我说，咱俩先来点素的吧，找俩手艺不错的男师傅给咱们好好捏捏，咱俩还能聊聊。” 见余威点头同意，范宇宙便把这意思对那女人说了。那女人连忙把他俩送到南滨部的门口，两个人草草洗了淋浴，便让男服务生带他们进了一间按摩室，里面放着两间按摩床。一个男服务生送进来茶水，后面就进来了两个男的按摩师。他们刚开口说老板晚上好，范宇宙就说了：“ 哎，老家哪儿的呀？江苏的吧？” 其中一个哈着腰说：“嘿，老板眼力真好啊，我们是江苏来的，扬州的。我来得早，他刚来啊，是我的老乡啊。” 范宇宙让余威趴到靠里面的床上，自己往离门口近的床上趴着，让方才搭话的年纪稍长的给余威坐，让年轻一些的给自己按摩，一边说：“ 这年头啊，到哪儿都一样，在国内啊，猜卡拉 OK 的小姐不是四川的就是河南的，八九不离十。搓澡的按摩的师傅啊，一猜扬州的也差不多。没想到啊，在香港也这样。” 按摩师傅各就各位，年长的说：“ 老板，那可不一样的，扬州有所艺的师傅都出来了，内地的都是假冒的多了。” 范宇宙还没吱声呢，旁边床上的余威已经笑了出来。 这儿还有人才外流呢啊！ 他又止住了笑，接着说， 哎，我说香港有什么好啊，都往这儿跑。 两个师傅见余威变了脸，便都不再说话，闷着头开始坐上了。范宇宙闭着眼，怕余威睡着了，紧着和余威说话， 老余啊，这项目也是够不容易的，当初我还以为咱俩没戏了呢。 余威声音不大，悠悠地说， 没有一定能赢的项目，也没有肯定没戏的项目，有时候别人觉得你没戏，反倒是件好事。合着这项目呀，赢就赢在让别人都觉得咱们没戏。 SE 觉得威希尔是对手，威希尔觉得 SE 是对手，哼，都没注意我们科曼。 余威突然叫了起来，嘿，轻点哎。 年长的按摩师傅忙停下来了，试探着说， 哟，力气重的了，看您这么壮实，还不怎么能吃力啊啊。 见余威不理他，便接着按起来，力气轻了一些。范宇宙却同时叫了起来， 哎呦喂，这位师傅您得重点，你就把我当块铁使劲的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看我个儿小啊，可面积不小，哎，不许偷懒呐。 给他做的那位年轻师傅讪讪的笑笑，手上已经加了劲儿了。范宇宙顺着余威刚才的话说， 是啊，何志买了那么多跑微软 Windows 系统的服务器，可你们科曼的软件又最好是在 Unix 机器上跑，谁都觉得何志不会选你们的。 那是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服务器算什么，大不了再买几台 Unix 的服务器呗。 他们没有找到何志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还以为何志就是想买软件呢。余威顿了一下，心思好像又回到了何志的项目上。 哎，我说，我不是和你说过吗？何志现在的家电业务太累，他们也想做 IT， 做电脑、服务、网络什么的。上次说的那个网中宝啊，就是他们刚买过来想大做一场的东西。 什么？就是你上次说何志想和你们科曼合作的那个东西？ 嗯，不是想和科曼合作，何志是看上了我们科曼的那帮代理商了。当时我还不好和你说太多太细。何志现在的代理商啊，全都是向老百姓卖家电的，不知道怎么卖专门给企业用的网中宝。我们那么多代理商，代理商又都是专门向企业客户卖软件的，最适合代理他们那个网中宝了。他们呀，就是看中了我们的代理商体系。那好啊，合作呗，他只要买我的软件，我就让我的代理商替他卖他的网中宝。 余威开始有些得意了，他接着说， 软件？买谁的软件不一样？如果 SE 和威希尔也有代理商，而不是只靠自己做直销的话，咱们可能就真的没戏了。可是谁让他们两家都没有代理商呢？ 范宇宙一副愣愣的样子，似乎没全明白。余威最愿意看到他这种样子，因为这让他更加得意。范宇宙翻过身来，好像还在思考。在确认了单凭自己实在思考不出个所以然之后，他便问， 哎，你和我说了以后，我当时心里有底儿了，可后来听说何志要和 SE 签合同了，我就又糊涂了。你还跟我打哑谜， 只说不用担心，直到昨天你说你要去香港和什么陈总签合同，我都没明白过来。 余威逗着范宇宙，怎么你现在就明白了？我不告诉你你还是不明白吗？何志和我们整个就是编了一出戏，给我们公司总部那帮老美看的，主角却是 ICE， 是红军和他老板啊。余威瞥了一眼范宇宙那张困惑的脸，他沉浸到了自己的杰作之中。我们总部那帮老美啊，真是没法说他们，他们觉得客户买科曼的软件是天经地义的，客户不买科曼的软件说明这客户有毛病。何志钱比较紧，我们的软件也的确是贵了点儿。何志想要的折扣我和托尼都给不出来，只能请总部批准呢。总部牛啊，不批，他们觉得我们即使不降那么多价，何志最终也得找我们买，没办法，逼着我和何志一块想了个主意。你总部不是不批吗？我就吓唬你，人家何志真要买别人的了，看你总部批不批。哼。余威已经顾不上观察范宇宙听懂没听懂，他起身喝了口茶，接着说，要说演员，陈总和赵平凡那是自导自演，演得真好啊。另外还有俩主角呢，一个是红军，一个是他老板。主要是红军演得好，把他老板调动得也好，当然关键还是我导演得好。红军这小子太投入了，真以为他能赢这个项目，真以为何时请他老板来签合同呢。我告诉总部，几月几号几点，何志集团的老板要和 ICE 的老板正式签合同了，合同金额会是170万美元。然后我说，如果你总部批准我要的折扣，我就能让何志和咱们签，让 ICE 空手而归。这帮老美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这才批准了。我说，老范，你知道吗？36季里头的好几季啊，我这一个项目就全用上了。像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隔岸观火，还有釜底抽薪。范宇宙张着嘴瞪着眼听呆了半天，他才嘟囔着说， 哎呦喂，我都听傻了，你玩的真厉害，真狠啊你。 他好像转了转念头，又说， 不过这次是不是把 SE 给耍得太惨了，红军真把他老板请来签合同，这下可惨了呀，你们俩当初还是哥们呢。 余威觉得有些扫兴，不以为然地应着，哼，又不是我耍的他，是何志陈总他们耍的他，他们想从我们这儿拿到更大的折扣，就用 ICE 来讨价还价，为了让我们总部相信他们真会和 ICE 签合同，当然得骗得红军把他老板给请来了。 范宇宙好像还想多打听个究竟，就问， 哎，你们俩当初那么好，怎么后来去了互相竞争的两家公司呢？现在谁都不理谁了。哎，我说也别忒僵了。 余威的脸沉了下来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当初我和他是不错，可毕竟后来是对手了呀，他也是死心眼儿，当初我们俩说过，头几个项目尽量不争个你死我活，他先去做的项目我不去搅和，我先跟着的项目他也别来掺和，可真到了项目上，哪儿顾得上这么多呀，谁能分得那么清楚，刚到新公司 肯定要争取尽快签几个合同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什么他的我的，有项目就做，有什么不对啊？你说是不是？ 哎，这就是就是，生意人嘛，在商言商的好啊。 范宇宙停了一下，他好像是享受着被捏得很舒服的感觉，其实是在脑子里把想说的话又捋了一遍。 老于啊，软件合同签了，大功告成，这何志也得赶紧买 Unix 的机器了吧，赶紧买，赶紧装，装好硬件呀，再装你们的软件，然后赶紧给你们付款呢。 余威的脸色已经平和了下来，他知道范宇宙关心的就是这个，慢条斯理地说， 哼，我告诉你吧，我的软件定了，你的硬件合同就跑不掉了。何志肯定得新买 Unix 服务器的，我不会让他们用那些运行微软系统的服务器来安装我们的软件。 范宇宙进一步试探着问， 那他们会不会从其他的公司买呢？我已经把底价什么的都告诉赵平凡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他们应该会很快定吧。 余威明白范宇宙说的该做的指的是什么，他接着安慰范宇宙， 老范，都是一样的机器，买谁的不是买啊？你该做的都做了，他们为什么还非要找别的公司买呢？你放心吧，我回北京就会找赵平凡，催他赶紧和你把合同签了。你呀，把心放得踏踏实实的，你现在都可以马上订货，合同一签呀，马上发货，硬件软件安装完了，咱们一块收钱啊。 范宇宙咧开大嘴，像个孩子似的笑了。正好这个时候按摩也做到钟了，两个按摩师都停了手，等范宇宙给他们签了工单便退了出去。范宇宙坐在床上对仍然躺着的余威说， 我心里就有数了。老余，怎么样，舒坦点没有？来荤的吧，我叫领班来告诉他安排一下啊。 余威躺着伸了个懒腰说， 随你吧，不过我今天战斗力够呛，就当是陪你吧。 范宇宙笑着说， 嘿嘿，行行，就当陪我吧。 说着拉开门把领班叫了进来，对领班嘀咕了好几句，领班像是心领神会的样子，满脸堆笑爽气地说， 行啊，保证老板们满意。哎，你们稍等一会儿啊，女孩子会来领老板们去房间的。 说完他退了出去。范宇宙坐回床边和余威闲扯， 明天怎么安排的，逛逛？ 余威随口应道， 是啊，得给老婆买些化妆品，喏，他给我拉了个单子，我明天暗方抓药，回去交差嘛。 那能花多少时间呢？回去前没别的事儿了？ 余威也坐了起来，整理着身上的浴衣说， 我得再来趟铜锣湾，找家银行开个账户，在香港有个账户以后，有些事儿办起来方便一些。 范宇宙立刻问他， 哎，准备找哪家银行啊？东西准备好了吗？ 余威漫不经心地说， 哦，知道一家，用中国护照就可以开户了，别的也没什么要准备的，开了户存几百块钱就行了呗。 老余啊，应该多存些，我记得有些银行，如果你账户里头有50000港币，他们就不会每年都收你的服务费了，好像还有些什么 VIP 服务之类的。这样，老余，明天呢，我也没事，陪你去银行，先往你账户里面放50000港币， 以后省得交服务费什么的，怎么样？ 余威没有马上回话，低着头整理浴衣上的腰带。他过了一会儿才说： 也行，那谢谢了啊。 说完抬起头，还用手拍了一下范宇宙宽厚的肩膀，但眼睛却避开了范宇宙看着他的目光。范宇宙心里边也清楚，余威已经欣然笑纳了范宇宙为他该做的事。这时门开了，门口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站着俩女孩看着他俩。前面的说： 老板，咱们去房间吧。 余威看看这个，再看看那个，又看了一眼范宇宙。范宇宙立刻明白了，他立刻横着身子从两个女孩中间穿过去，走到走廊上，冲着不远处站着的领班嚷道： 嘿，不是告诉你要丰满的吗？你怎么找来俩瘦干巴猴啊？ 小谭赶到三里屯南街，推开那家爱尔兰酒吧的门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。一进门，看见外间厅堂里的客人好像还不如酒吧的服务生多，大概因为今天是星期三而不是周末的缘故。几张厚重的木头桌凳上围坐着几个在喝酒的，一看装束就觉得像是从哪个写字楼里出来的外企白领。小谭抬头看了眼北面墙壁上画着的那幅熟悉的画，那位穿着绿色衣裙的肥肥胖胖的大婶儿，手里举着几大杯啤酒，咧着嘴笑着。小谭冲着柜台里的服务生点了点头，算是对他们的问候的回应，就径直穿过柜台旁边的过道，向后边的里间走去。 听众朋友，王强成名作《职场商战三部曲》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文天，录音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。